世界都只有放下心里任性自然的伤心你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海洋需要一片平地伸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你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因为有你我一层透明你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海浪需要一片平地伸出森林这片的森林你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因为有你我一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这首《小永远》描述恋人之间爱情悠悠的甜蜜经历，两情相悦的浓浓情意表露无遗，是一首非常适合热恋当中情侣点唱的浪漫情歌。一起来听到这首《小永远》。 每个瞬间都有话要讲，听照片说悄悄话，靠在你肩膀，沙滩上每个脚印都还给海浪，卷走日光，带不走美好。

只是最后的最后啊，他却丢了我。 音乐旅途今天第一位推荐的歌手呢，是中国有嘻哈当中的导师吴亦凡。在2015年的时候，吴亦凡在生日零点发布亲自参与词曲创作的歌曲。吴亦凡说，生日之际推出歌曲的模式将变成一种传统，在每年的生日都会推出歌曲，以此回馈听众的支持。接下来这首歌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吴亦凡在2016年推出的生日歌《Tonight》，一起来听。 Somebody's more, I got you in the mood. Say you got a situation, tell the other, gotta move easy. I'm acting one worker, I'm pushing like a worker. This is a good function. I'm not doing it when it's crunch time. You know when it's lunch time. I'm a good buddy, wake up. But only for spending some time, some time. Baby, baby, I'm doing what's right. Baby, baby, now.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say, show me how you feel. Show me how you feel.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来自马迪大雁。 这个望重山腰的岛，有着千呼万难与共，归途万里生死相依，声势浩大孤掌难鸣，未曾孤单归队丛林，应高高翻邦立息，三千世界万象千朝，无上层楼解愁解愁。穿塔洞你选，风尘吹来百合欢离，风餐露宿四飞蓝远，汉子于是求下不容，不舍千古方传好事，何惧万古苦把无终，不为天阔谄媚神仙，一人之间山水江湖， 说你也没把握制造完美的结果。 在说你也很难过，所以才选择沉默。你说你早已看破，不想让我们都沦落，宁愿自己去做放空的泡沫。如果说我若成风，你也别想逃过，是我永远都打不开的枷锁。我愿为了你沉默，天奈我何，这辈子你我绝不会放过。